第八十五章，速战速决。 这一晚，客人们睡得不如前夜沉。也许因为晚宴的食物他们只碰了几口，也许因为知道了古堡曾经发生的事儿，他们本就觉得这里阴森森的，现在变得更加不安了。敏感如周琦又说闻到了臭味儿，比之前浓郁。赵家彤搜了床底和柜子，就连枕头被子都没有放过，边边角角捏了一遍，愣是没找到来源。临睡觉前，周琦突然趴在了门边的墙上，鼻尖贴着石壁嗅了片刻，说道： 彤姐，好像是从墙里传出来的。 一句话听得赵家彤汗毛倒竖，但他凑过去就什么也闻不到了。 小周，你老实说你以前是干哪行的？ 赵家彤跟他开了句玩笑，试图缓和气氛。周琦摆摆手： 没，真不是神棍，我就是狗鼻子而已。 周琦扯了扯自己的外套当被子，在地毯上躺下，看着头顶的蜡烛吊灯，出了会儿神，突然说： 不过以前没有这么敏感过，可能这场考试比较特殊吧。 赵家彤在他身边躺下，心里想着确实特别，特别到就好像这考场上有什么东西冥冥之中一直在向周琦发出警示。赵家彤闭着眼睛暗自琢磨，一边仔细注意隔壁动静。就考官 A 和001搭伙干的那混账事儿，赵家彤若是公爵自己都要疯，不找他们算账就有鬼了。一旦公爵来找麻烦，他就暗中尾随出去看看。然而当外面真的有动静时，赵家彤却没能按计划行事，因为周琦又发烧了。这姑娘烧得滚烫，还碰上了梦魇。周琦皱着眉较着劲，嘴里含含糊糊咕弄着梦话，却怎么也拍不醒。赵家彤凑近过去，勉强听见周琦说： 我想干嘛不让我见？ 然后就是呜呜咽咽的哭了。连续两晚高烧太蹊跷了。赵家彤不禁想起了秦秋的话，这病像是故意摁着周琦不让他深夜往外跑，是不想让他碰到什么事儿，还是不想让他看见什么人呢？ 深夜时分的长廊避火昏暗，傍晚满城堡都市的仆人不见踪影，各个房门前空荡荡的，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。突然楼梯那儿传来了脚步声，几位男仆拐上了三楼，领头的那个手里提着油灯，其他人在他身后排成了列。男仆们的脸在摇晃的灯火中半明半暗，五官绷着，神情僵硬冷漠，透着一股死气。可怜的管家道格拉斯变成了一头猪，暂时无法帮公爵老爷解忧，于是捉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他们肩上。就在前面，领头的男仆低声说，他指着不远处的屋门指使另一个男仆：去敲门，其他人把房间围上。另一位呢？敲门的仆人抬起手，又迟疑着问道：老爷不是让我们抓两个？领头的说：隔壁就是，请完这位再去请那位，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急。 哦，好的。 同伴们围成半圆，那个仆人敲响木门，咚，刚敲第一下门就开了。油货扶着门毫无波澜地看着他，男仆张着嘴忘词两秒，机械地说： 先生晚上好，你没睡？ 你说呢？ 油货比这位男仆高，看他的时候目光下撇， 不死不活的人被这么看两下都冻得慌。男仆再度卡壳，半晌没接话。还是提灯的那位男仆补充说， 没睡正好，公爵老爷想请先生过去聊一聊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侧面的某个男仆手背在身后，攥紧了一把铁棒。印象里，客人受到邀请，总会惊慌失措，试图叫喊。道格拉斯管家总会随身带点工具，这根铁棒就是他常用的。男仆做好了准备，只要这位客人一叫，他就抡过去。谁知对方淡定地说， 哦。 男仆一个惯性，差点把棒子抡到领头脸上。他们清白的脸上缓慢挤出一个尴尬的表情。提灯那位往后退了一步，给油火让出路。谁知这位客人迈了一步又顿住，转头冲卧室说， 走了，快点。 男仆愣了一下，说， 怎么，夫人也没有睡吗？ 油货听见夫人两字，瞥了他一眼。男仆正了正脸色，说， 公爵现在只点名邀请先生， 他想说夫人稍后再说，结果油货把门缝拉大，露出身后那位比他还高一点的男人。这下男仆说不下去了，他盯着秦秋下半张脸死机一秒，退开来看了一眼门牌，然后冷静地问， 公爵老爷说过夫妻一间房，深更半夜，先生您为什么在这儿啊？ 你说呢？秦秋说。男仆品味了一下，表情麻木， 公爵老爷不喜欢不忠的人，我们本来也要找您，既然如此，两位都请跟我来。 秦秋毫不在意，泰然自若地出来了。然后秦秋又转头看向房内，里面第三个声音打着哈欠，含含糊糊地说， 哎，等我把鞋套上。 高奇一边拽靴子一边蹦出来，胡子拉碴，和男仆来了个脸对脸。仆人青白色的脸变化莫测，片刻后一挥手， 全部带走。 开什么玩笑，三个男人，古堡里怎么能容下这么乱的东西？就冲这一点，老爷一定会把他们吓到哭出来。 走廊依旧昏暗，一模一样的油画高高挂在了石墙上，画中的人一半隐在黑暗中，好像正透过面具自上而下的窥视着他们。秦秋身后跟着三位男仆，以半包的架势围着他走在最前面，油货身后同样围着三位男仆，落后他们七八米。再往后两步是高奇和其余仆人，男仆手里的油灯吱呀作响，光像遗忘不平静的水，忽明忽暗，在秦秋的背后落下摇晃的长影。油火从油画上收回了目光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他忽然觉得这样的场景他似乎见过很多次，同样长长的走廊，同样挥之不去的窥视感，秦秋身后总会跟着一群人，自己身后也一样，偶尔能听见高奇拖得长长的哈欠，有时是他们迎面而来，有时是一前一后的走着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不论哪种，总是隔着不长不短的距离。不知为什么，油货总觉得秦秋会突然停步，拿着文件或是别的什么，和簇拥着他的人懒洋洋的交谈，而他自己则带着高奇那帮人脚步不停。侧身而过的时候，秦秋会在交谈间投来目光，一触即收。 你怎么越走越快了？仗着腿长是吧？ 高奇的声音响起来，油货倏然回神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加快了步子，离前面几人只有几步之遥。秦秋在转过拐角的时候停了步，目光越过三位男仆，落在了油货身上。这次没有一触即收，秦秋冲油货眨了一下眼说， 快来， 别让公爵等急了。 在他们下到一楼，离西塔底的卧室越来越近时，古堡内其他房间陆续有了动静。如果男仆们走慢一些，就会透过扇扇木门听见手机闹铃声此起彼伏。不一会儿，三楼的某个房间门悄悄打开，一个脑袋探出来，左右看了一圈，转头对屋里人说， 应该下去了，我刚还听见了一点动静呢。 紧接着另一扇门也打开了，第二颗脑袋探出来，还冲着这边招了招手，然后是第三扇、第四扇，眨眼的功夫，大半考生都从屋里钻出来了。这是他们之前的约定，既然杀了公爵就能解除诅咒，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？早日考完，早日休。他们压低声音，悄悄比划着手势，同时往一楼前去了。 西塔一层偌大的卧室静得吓人，公爵披着长长的斗篷，丝绸下摆扫过地面，他正绕着一头道格拉斯猪摆蜡烛，公爵的脸白得惊人，就像血已经不再流了，嘴角的弧度表明他此刻心情极差。他很生气，既是对面前装死的猪，也是对即将到来的客人。蜡烛摆好，他直起身，扯了一块布巾，仔细擦着剁骨刀。公爵眯着眼，舔着嘴唇说：“ 道格拉斯，你这个疏忽让我有一点点担忧啊。没有你，我要制住他们两位会耗费一些力气和时间呢。当然。”这点力气和时间微不足道， 毕竟大多时候客人们都是吓晕的状态。 希望那些蠢仆人把那两位先生拖行过来时脸是朝上的，我嘱咐过他们，但很难说他们会不会记得，毕竟他们真是太蠢了，还是和活人有差距啊。 公爵摸着刀刃又咕哝说， 不过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他们聪明到哪里去。我始终记得有一回艾丽莎只是着了凉，那些蠢货也能把她照顾得越来越严重，拖了一个月才好转。 公爵顿了顿，朝床底下瞥了一眼说， 我的艾丽莎，哎呀，等我处理好那两位先生，我就替你去找他们的夫人，再等一等，再等一小会儿。 他轻声开着玩笑， 先让咱们的管家有个人样。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公爵兴奋地哼了一句曲调，将刀背在身后，站在大门前准备迎接可怜的客人。结果门一开，男仆垂着眼恭恭敬敬怼进来三个人，三个男人，三个个子比公爵高，力量比公爵足的男人。公爵瞬间收起笑，其中最高的那位琴鸠先生看了一眼猪和蜡烛，笑着说， 哟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。 琴鸠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副白色的绅士手套，拍了拍递往身边。另一位冷冰冰的油货先生接过来套在手上，然后摸出一把刀说， 速战速决，干净一点。